权、领土完整与独立。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克兰仍然受到俄罗斯威胁，指俄国军队缓慢地撤离边境。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再指责西方国家充斥对新疆的谎言，鼓励外界了解真实的新疆。崔天凯表示，新疆长时间深受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之害。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正确有效政策，使新疆重现稳定发展。崔天凯不满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充斥着涉疆方言，对中国进行不实攻击。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在过去40年增长1倍以上，种族灭绝方言是无稽之谈。又指出，新疆人民靠劳动致富，有关强迫劳动的方言，有关强迫劳动的谣言严重不属实。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07，加元1.216，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4点，跌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94美元，卖出1,814.7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啦，湾仔入口去翻黄竹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马会湾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另外将军澳道入返去将军澳隧道都是车多，龙尾就在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带就挤塞。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带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慢车，排到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爱车淑梅啊，谂起妈妈，我会谂起白醋，因为有一年佢唔喺香港，我哋六姊妹就去扫墓啊。阿明明话要买酒店，知买错咗白醋，好惊咧。但系妈妈喺长途电话里边话唔使惊，拜嫲嫲啊嘛，好酸好酸好酸，哇！所以妈妈呢一种嘅转数快咧，我一直都希望学到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出嚟啦，灯神！ 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嘅，你快啲讲啦！ 我要长生不老啊！我仲要长命得嚟，食得瞓得，仲要好似后生仔咁够力追女仔。 No problem， 咁你下半世做龙虾啦！ 真系恭喜晒啊！ 真系有啲生物可以长生不老噶、啊，龙虾就系其中一种啦。想知佢哋有咩不死秘诀？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不死秘技》，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7日，兴华二村女子初步确诊，变种病毒患者曾到其住所聚会。 17处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大埔华大基因及深水湾泳滩等。 六四非法集结案，黄之锋、岑奥辉等四人判囚4至10个月。 七国集团外长批评中国侵犯人权，外交部强烈谴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喺千禧年代呢度咧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社区入面有一啲嘅变种病毒个案出现啦，咁啊见到一啲个案嘅患者，佢哋住嘅大厦咧，基本上都要传动其他嘅居民咧要去做隔离啦。早前跟大家谈过涉及一些譬如见到一些变种病毒感染了的外佣的个案，好像在他们住的荃威花园、康怡花园等等，有一些大厦都要传动的居民要做隔离检疫21日。风险上来说，检疫得耐一点，可能就长一点时间去观察，对于会不会有一些个案的人士是会病发的情况，可能会看得多一点，那没那么容易走漏。不过另一边厢，有些人就会觉得要检疫又要21日比较长的时间，都会可能直接影响到其他即住在同一栋大厦的居民，他们都要翻工等等的。对于检疫期间打工仔会不会有一些劳工的保障呢？翻不到工又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即没得出人工啊？定是可以当是病假咁计咧？咁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都欢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讲嘅。电话旁边咧就有职工盟总干事，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蒙少达。头先讲到话即系疫情期间啦，都有唔少人士系即系因为可能附近有人系有中咗病毒嘅话，咁佢哋都要去隔离检疫嘅，或者佢系一啲密切接触者啦，本身都有冇话听过因为要隔离检疫而一啲系一啲劳资嘅纠纷啊，或者佢本身系打工仔嚟嘅，喺呢段时间因为要隔离检疫而令到佢哋份工有影响咁啊？有冇听过？ 有，即系我哋喺疫情旧年。开展年初开展以嚟咧，就都陆陆续续都有收到唔少嘅求助同埋查询嘅。 嗯， 就有啲个案就系因为雇主要佢哋隔离啦，咁又例如即系早期有由内地翻嚟嘅雇员啊，或者即系佢家中有人确诊啊，咁要去隔离啦。咁后来就。即系亦都有唔少嘅查询同埋求助个案，系关乎到即系政府要落一个强制隔离令啦，咁要佢哋去隔离中心啦，咁佢哋都会要想了解翻就系、是、隔离期间有冇人工啊，系咪当病假嗰啲问题，咁亦都有部分嘅求助个案系因为被政府要求强制隔离咧。咁期間佢係即係要停工啦，手停口停，即係冇人工嘅。咁亦都有扣減薪金個狀況都存在，亦都係被迫放無薪假，有呢啲情況嘅。 但通常係啲咩工多咧？呢啲係即係咩工種多啲咧？你自己觀察到 嗱，其實唔同工種都會有嘅。咁如果係譬如月薪嘅員工啦，咁老細可能就要佢喂你放曬你啲大假先啦。咁大家知道即係大家冇未必有咁长日子嘛，咁所以放晒啲剩余大家，咁然后就要你即係放无薪假啦。咁亦都有一啲係日薪 做散工，譬如喺酒樓啊、地盤工作嗰啲散工咧，咁、本身佢係手停口停噶啦。咁你話要去隔離嘛，咁我咪唔揾你開工咯，咪揾第二個頂替你嘅位咯。咁、之後可能都未必再揾翻你咁樣樣。 即係之前，譬如講緊一啲病毒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啦，可能都係檢疫隔離14日嘅，因為而家咧就講緊變種病毒咁，所以就再嚴一啲，檢疫隔離就成21日嘅。你有冇聽到話即係收到可能影響更加多嘅打工仔啊等等咧？你自己聽到，譬如即係時間再長咗嘅時候，可能佢哋份工嘅影響又大啲喎，係咪咁啊？ 一定啦，即係更加擔心啦嚇、即係本身你如果要隔離14日，影響都好大噶啦。咁而家話即係一棟大廈，只要有一個確診，成棟大廈嘅住户都要隔離21日嘅話，咁、你要有21日嘅時間係手停口停冇公開，咁對於佢嗰、個收入會一定好大影響啊。咁、你知有好多打工仔喺疫情期間本身已經可能吊鹽水啊、開工不足啊、被逼放無薪假。咁而家你再要入去隔離中心，即係混21日而冇工作冇收入嘅話，咁就即係雪上加霜啦。 我見頭先你講到話有啲可能要求啲老闆要求啲打工仔啊，你放咗啲大假先啦，攞啲年假去填啦。咁呢個係咪符合法例或者僱傭條例嘅做法咧？ 嗱，其實呢個嚴格嚟講就即係違反僱傭條例嘅、因為僱傭條例講明咧。如果老闆要你放喺指定日子放取大假，即係所謂有薪年假啦，咁佢係需要喺14日前呢以書面通知嗰個僱員，就講明係邊啲日子要去放大假，就唔可以即時話放就放嘅。咁但係即係亦都好無奈一樣嘢啊，個老闆可能唔叫你放大假，可能直頭係當你缺勤。冇翻到工，所以扣減你嘅工資， 即係話當冇薪假咁樣，當 係係總之按比例扣減你工資啦，因為你冇翻工啊嘛。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打工仔嚟講好無奈嘅，因為現行嘅法例咧係存在一個好明顯嘅漏洞啦。即係譬如話我哋有薪病假嘅條款，但係被要求強制隔離送入隔離中心。佢只係會獲得一張即係隔離嘅證明書，就算叫做即係醫生證明書，佢叫佢哋所講嘅隔離係一種所謂嘅醫學監測啦。咁但係嗰個唔係證明到你係有病啊嘛，所以你就唔能夠將呢個證明書當成係病假紙，去申請有薪病假嘅。 我見衛生署有個說法咧，佢就話即係啲中心啦，即係講緊檢疫中心啦，隔離嗰啲就會向一啲檢疫中心嘅人士發一個叫檢疫中心入住證明，咁就話證明咧住喺入邊嘅人喺檢疫中心接受檢疫嗰個日期啦，其實係幾長咁樣啦。咁另外就話亦都會按住咧檢疫人士嘅需要啦，檢疫中心醫療團隊嘅評估咧，中心就會向有關嘅人士咧發一個病假證明書。呢、這個係咪就係即係等於病假紙？有咗呢一個證明書嘅話，就可以有一個有薪病假咁啦。以你所知係咪咁 咧？佢呢個說法咧，其實都係即係幾取巧啦。因為即係佢咁樣講咧，就係第講咗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會俾一個檢疫中心嘅入住證明。咁嗰個就肯定唔係病假紙啦。因為只係證明到你呢段日子你係要被強制隔離。咁係有個證明，即係唔係你自己唔想翻工，你係非自愿嘅，因為要被隔離嘛。咁但係呢個唔能夠當成病假紙啊，因為唔係證明到你有病㗎嘛。咁但係另一個說法呢，就係話衛生署就講要會按即係 檢疫人士需要啦， 需要同埋醫療團隊評估，即係話喺當中如果經過評估，佢見到你有病徵嘅。都有疾病嘅情況，就算唔係屬於確診嗰種，咁可能佢都會俾病假紙你噶嘛。咁但係你大家都明白，即係你一棟大廈有一個確診個案，我哋好多時候做完呢個強制檢測之後，都係冇發現有其他病例噶嘛。咁所以其實你為咗防疫嘅需要，可能 冇病冇痛，你都係要被隔離廿一日㗎。咁嗰啲人佢係唔會獲發任何嘅醫生證明，證明到佢係放病假㗎嘛。咁喺呢個現行嘅僱傭條例裏面就存在一個好大嘅漏洞。其實舊年早喺二月份疫症開始冇耐，勞工處已經發咗個指引，就係話即係被隔離期間，呢啲即係僱員獲得嘅衛生署證明咧，就唔能夠當係病假，只係申請有薪病假嘅。所以佢個說法字眼都係話鼓勵啲僱主係去即係當成有薪病假，叫出糧俾啲員工，即係體恤啲員工。咁但係即係有而家個情況就我哋收到即係唔少個案，我諗我哋。即係疫情開展到現在，已經有超過200宗嘅查詢或者求助，係關於即係被政府要求隔離期間嗰啲勞資糾紛啊嗰啲嘢。咁你反映到就係話有唔少僱主，佢係唔係用一個體恤或者即係嘅心態去對待，而係即係都算到好盡嘅，一樣係照扣減人工啊，逼佢哋放無薪假或者。當係即係停工去處理，咁嘅時候，你政府應該都已經超過一年嘅時間啦，政府都仲係碳慢板，都冇去引入有薪檢疫假，堵塞現時嗰個漏洞。即係我哋就係所以提倡就係要設立翻一個有薪檢疫假，就算唔係病假，由於佢係被政府要求強制隔離，係基住完成唔能夠翻工，為咗防疫嘅需要，應該係當係一個有薪假期去看待咯。由政府發放翻每日嘅補貼俾翻呢啲相關受影響嘅僱員咯。 咁所以就未必要僱主俾，就算係都係政府去俾翻咁。但我同事，但我想問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都想比較下，其實當年沙士咧都有人係入咗去隔離檢疫噶嘛。当年嗰个做法系点样嘅咧？系咪都系入咗去隔离检疫嘅时候，都有机会当系一个嘅病假或者有个病假证明，然后攞到有薪病假咁，系咪咁样嘅咧？ 嗱，呢个我哋自己喺即系疫症开始冇耐嘅时候咧，个理解都系处理嘅方法咧，应该同十七年前沙士嘅情况系一样啦。因为当年咧，政府亦都系发出一个指引嘅。就係喺呢個沙士疫症下面咧，嗰個僱傭安排，咁裏面提到咧，如果被政府要求強制隔離嘅人士咧，佢所獲發嗰個衛生署證明咧，係可以當病假紙去看待嘅。僱主咧係要即係俾翻有薪病假呢啲相關被隔離僱員嘅。咁但係在去年二月份劳工处再发的指引的时候呢，就更新了那个说法，就说呢卫生处的证明呢都不能够当病假纸看待。 Okay, 所以只是 要求即是呼吁雇主呢是体恤、鼓励他们支翻有薪假期。咁所以个说法已经是不同了，亦都反映了劳工处其实是一年多前已經發現僱傭條例有這個即保障的漏洞，是處理不到即需要檢疫的僱員需要的。但是到現在似乎都是即遲遲都沒有去堵塞個漏洞，都是碳慢板。 明白。同我孟少達談到這裡，孟少達就是職工盟的總幹事來的。從僱主角度又怎麼看呢？如果有一個同事可能真的要隔離檢疫回不到工了，對於他們的工作上面又會怎樣去處理呢？請一位嘉賓同我們在電話旁邊一起談。有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早晨。早晨，劉達邦。 是早晨啊，蕭樂文。 是剛才有沒有聽到我們說，即是有些人士可能是打工的，現在在這段時間要隔離檢疫的時候，你們僱主有沒有聽過這些情況，一般又會怎麼處理呢？ 一定是有這個情況啦。現在你講緊隔離人士，講緊過千人的嘛。咁裡面一定是有打工仔裡面呢。咁我哋都有即係同會員啊嗰啲了解過，咁有啲呢係照俾返人工佢，有一啲呢就係、是、當佢病假，即係俾五分之四，咁有啲就如果散工嗰啲就冇，如果日薪啊嗰啲佢 冇翻工啊嘛，咁嗰啲就冇糧出噶啦。 嗯，但係咪要證明啊？你頭先話有啲要俾即係可以俾五分四病假咁計，係咪都要病假紙啊？但係因為佢哋入去隔離檢疫都係得個檢疫證明書嘅啫喎，一般嚟講都係。 係啊，呢、這個就好視乎即係個別企業而定啦。咁有啲企業嘅，我哋同佢傾過，佢哋就慷慨啲，咁就照俾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有啲咧。就有啲情況呢就比較係特別啲啦，會傷啲啦。譬如假設有間食肆，佢係有啲員工中咗招，咁成個食肆嘅人都去隔離㗎啦，廿一日啦。咁嗰個食肆嚟講，佢已經冇生意做咯，因為佢都要閂十四日，跟住啲員工啊俾佢捉咗去隔離。咁嗰個僱主又冇收入，咁佢又仲要出糧俾啲僱員嘅話咧，就即係佢呢啲企業就好傷啦。 嗯，咁點算啊？但係都照出定係點咧？定係請個第二個咧？ 我諗係啦，即係正話蒙少大都講啊，即係之前沙士同而家咁啊有啲區別，即係嗰個指引有啲區別咧。咁之前就話你捉咗去隔離嗰啲就沙士時期就當佢病假。咁今次呢就政府就冇讲一定病假啦，咁你哋弹性处理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即係、就是、可以執行嘅，咁当然你话佢会唔会有啲明明可以俾嘅又唔俾嘅，咁呢个视乎各个企业系唔同嘅，譬如呢有啲工种呢佢可以呢隔离嘅时候佢都可以攞埋电脑入去，可以即係、就是唔係完全百分之百運作到，但係都可以做翻八成嘅工，即係佢嗰個範圍可以做得到八成嘅工作量。 嗯， 咁呢啲你咪照俾咯。 嗯， 係咪？但係有啲佢要親自，即係要現身喺前線嗰啲員工， 即係冇得屋企做嘢嗰啲啦，係咯。 係啦，屋企做嘢嗰啲可以照俾啦，但係如果唔係喺屋企做嘢，一定要親身。出現嘅前線嗰啲，譬如銷售員咁樣，你唔喺度，你點銷售啊？ 嗯， 係嘛？咁所以有啲工種唔同咧，就要視乎咧，就係、是、個別嗰個行業，等佢哋自己同佢自己定啦。咁當然，即係員工同老闆嗰個關係都建基於即係、就是、大家互諒互讓嘅啫。咁如果係大家都夾硬嚟嘅，咁結果都唔會對呢個企業都。唔係咁健康㗎啦。 嗯，但有啲報道就話有啲老闆可能見到有啲員工要隔離啦、檢疫啦，可能長達成21日嘅，咁所以就可能會炒咗佢。有冇聽過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咧？又 應該就冇嘅，應該就、即係除非嗰個員工本身嗰個表現已經係差㗎啦。 嗯， 咁即係趁呢個機會，咁佢又翻唔到工，咁呢個係好好少，好好。好少嘅情況出現嘅呢、 你覺得政府有冇需要即係都出下手幫下咧？即係可能其實嗱個打工仔又唔想嘅，即係都要檢疫，佢自己唔想噶啦。咁我個僱主亦都唔係特別想個打工仔冇咗人手噶嘛，佢哋都會受影響噶嘛。呢、這個時候其實 當然啦， 係咯，會唔會覺得政府可以做多少少？即係大家都可以兩邊都唔會太傷啦。我哋話齋咁樣，呢、這個點睇咧？ 係啊，即係譬如你話真係佢真係。隔離啦，員工被隔離啦，咁即係係咪可以即係員工嘅梗係想我唔想被隔離嘅喎、哦，不過真係因為疫情關係被隔離，咁佢梗係想話即係又可以即係嗰個照出糧啦，咁啊嗰個僱主又話你冇翻工，我產能都受損嘅喎、哦。 嗯 咁啊，系咪话即系政府补助一半啊？呢、這个雇诶三分一啊，雇员啊收少三分一啊，雇主俾三分一咧、啊。咁呢个即系一个平衡，大家都好咧。 嗯，但都成年啦，疫症到而家有冇真系倾过呢一啲具体安排嘅？ 冇，劳工处冇呢啲同我哋倾过话点样处理，因为呢啲都好特殊啦、啊，而且。之前亦都估唔到會即係年幾時間，以為佢即係好似沙士咁樣，可能三兩個月就結束噶啦嘛。所以冇辦法。 嗯， 呢、這個都希望佢勞工處可以 做啲嘢同我哋講係即係首先同我哋傾下先啦，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咁繼而真係定立一啲具體性嘅指引，咁大家都好做事咯，佢又幫下手咯。 好啊。同阿刘达邦咧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刘达邦咧就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嚟嘅。头先咧就讲到，打工仔有讲佢哋嘅睇法啦，即系工会方面。咁另外雇主方面都有讲到啦，即系而家有啲面对有啲人士要进行隔离检疫嘅时候，佢哋有啲嘅难处。嗱，劳工处都有个嘅回应嘅，佢就话如果有关雇员并未符合咧领取疾病津贴嘅条件咧，政府都鼓励啲雇主咧系体恤同埋谅解咧雇员嘅情况，会作出咧弹性嘅处理嘅，包括咧系咪可以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咧，容许雇员喺办公室以外嘅地点工作啦，或者俾雇员咧系放呢一个嘅有薪假期，呢啲咧都可以系有助维持良好嘅劳资关系啦，同埋保障所有雇员啦，同埋社会大众嘅健康嘅。咁佢哋嘅回应大概就系咁样。咁啊，对于头先讲到啦，如果喺检疫期间、隔离期间，受影响嘅打工仔，你自己会唔会得一份子咧？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你自己嘅遭遇同埋睇法。转头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德国反对美国放弃新冠疫苗专利保护的建议。德国政府发言人说，限制疫苗产量的是生产能力和高标准的品质要求，而不是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全员，将来亦都必须如此。发言人又指出，德国支持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期望更多人可以取得疫苗。有关商讨正在世界贸易组织内持续。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强调中方支持联合国维护真正多边主义。习近平指出，联合国这几年经历少有的复杂局面，多边主义离不开联合国国际法和各国合作。各国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够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够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社会最重要任务仍然是抗击疫情，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件大事。新华社引述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对国际多边体系至关重要，联合国期待在世界和平与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与中国更加紧密合作，将联合国和中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重点谈及俄罗斯。布林肯促请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不计后果的侵略，又说莫斯科在边境附近仍然派驻重要部队。他强调加强美乌安全伙伴关系，确保乌克兰抵御侵略。布林肯形容到访乌克兰显示美国重新承诺確認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澤連斯基就強調烏克蘭仍然受到俄羅斯威脅，指俄國軍隊緩慢地撤離邊境。回來本港，政府將17個指明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受檢人士需要在限期之前接受檢測，當中包括大埔華大基因，因为出现一宗初步确诊个案而被纳入公告。由于早前确诊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的患者有密切接触者，在4月25号和5月1号到深水湾泳滩与朋友聚会，因此期间曾经到访该泳滩的人士都需要检测。另外有5个地方第二次被纳入检测，属于 住冬蔥感染變種病毒的外佣曾經到訪的地方。另外，有10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樣疾病，因症狀與新型肺炎相似，亦都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9，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08，加元1.216，人民幣6.468，英磅對美元1.39，歐元對美元1.207，歐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9,346點，升1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4.25美元。卖出1,814.9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分别多车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排到丽港城，而港岛去九龙咧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去到华润大厦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过咗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附近嘅。港岛路面方面咧，南区嘅深水湾道黄泥涌峡道交界咧非常多车，去跑马地方向嘅。咁啊，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伟丰园嘅。深水湾道黄泥涌峡道交界去跑马地方向咧，现时多车啊。西区嗰边咧，域多利道近住大口环道来往方向都系有啲挤塞嘅。九龙方面咧就龙翔道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段至到虎山道一带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沿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至到钻石山段咧亦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啦，西贡嘅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嗰段现时来往方向都系多车，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由呢个新城市广场咧，即系市中心啦，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大老山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嗰边咧，而家屯门公路去荃湾，近住屯门市中心至到府地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在香港爆发的机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禁飞就很迟才做，所以就有大量输入变种病毒个案。其次呢，检疫酒店里面有一些漏洞，所以你只是在下游工作，检疫酒店未到位，这个是不足的地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吸毒不单止影响自己，还令仔女受苦。 其实那时已经有环环觉很犀利的了，熄了盏灯不开，在自己大叫大喊。那个小朋友坐在厅里，他回到去其实他在个驾驶的个情绪都反复琴大的，因为他吓亲嘛。 想听阿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2021年5月7日，兴华二村女子初步确诊变种病毒，患者曾到其住所聚会。 17处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大埔华大基因及深水湾泳滩等。 六四非法集结案， 黄之锋、岑奥辉等四人判囚四至十个月。 七国集团外长批评中国侵犯人权，外交部强烈谴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一些的檢疫人士，因為最近都有一些變種病毒在社區發現，現在就說因為一些安全風險的關係，所以如果有那一棟大廈有發現有變種病毒的話，見到基本上都要全棟大廈的其他的樓層單位的居民都要送去檢疫中心那裡是隔離21日的。你又怎麼看？歡迎打來18723111，電話旁邊有馮女士，早晨。 是，早晨。是， 早晨，請講。你好。 是我哋咧就喺影院員嗰邊入咗嚟嘅，即係第一批入嚟應該。咁我哋咧，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我哋咧成班人成好多户啦，你哋都睇電視都睇到啦，成千幾人。咁我就想咧，因為我哋個個好乖嘅，其實個入到嚟冇問題嘅，咩隔離都冇問題啊。咁而家問題係我哋入到嚟嘅時候，我哋發覺咧，我哋出入嚟嘅時候個伙食咧。我哋又 OK 啊，我哋都好滿意噶。 系 咁，但系咧食咗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開始嘅時候啦，就開始唔掂，去轉咗 Wanda。咁我哋食嗰啲嘢咧，嗰啲菜咧，即係初我哋有紅蘿蔔啊，又有cabbage 啊，有啲 cauliflower 嗰啲咁樣嘢啦。咁你都 OK 啊，都味道都唔錯，同埋又熱啦。 系 咁，但系到星期一開始嘅時候咧，轉咗 Wanda 嘅時候，我哋覺得已經唔同咗噶啦。嗰啲食嗰啲嘢，我哋初初有白菜仔啦，有係咪白菜仔煮白菜仔係咁多咗。咁白菜仔咧又唔係話整個熟噶，即係啱啱整好曬咁嘅算數啦。咁跟住咧就係、是、到夜晚就食嗰啲嗰啲係叫做咩啊？睇先嗰啲最平嗰只咯，我諗啊， 即係都係啲菜嚟嘅嚇。 是啊，都是菜咁样住咁样。 我想知点解会转咗嗰个供应商嘅，同埋 呢啲。我唔知道啊，呢啲我唔知道啊。我问过点佢哋，我因为我哋初食嗰几日，我哋觉得好好啊。咁到第星到星期一嘅时候咧，已经发觉都唔错嘅，已经唔重咗，喺度打话明。咁佢话哦住到 Wanda， 咁我话俾你听呢啲嘢唔掂啊，咁样又唔好熟啊啲嘢，即系啱啱我哋唔系年纪细噶啦，我哋已经系长者嚟噶啦。咁而家我哋入到嚟。咁你俾我哋食，我哋因为要求，其实冇要求㗎，你叫我政府做乜嘢我哋做乜嘢嘢。咁我哋呢全部呢就话唔俾出去啦，打开道门都打开咁样。咁你而家其实就係、是、我想讲一样嘢就係、是、因为我哋个个都係唔係有病㗎嘛。好多係正常㗎嘛。 但我想知道冯女士你本身有没有翻工，因为我们都想知道譬如你会不会有影响呢一方面。 我就因为我是退休，我可以我就没有 campaign 这件事。如果我要翻工的话，那份 job 你不用做了，已经是不 是那家人呢？家人是不是跟你一起同一个房隔离，或者他们翻工？ 是啊，我最主要讲这个食物先啦，因为食物我想不是只知我一个。那我已经 campaign 了一次，就是打电话去这样。那到今天，那昨晚琴日我哋食乜嘢？ 食 盒饭， 明白。 我哋三只鸡翼，跟住住菜， 明白。冯女士讲到嘢食方面啦，佢哋觉得嗰个嘅質素方面都不是太滿意，咁講緊佢係嚟自影灣園嘅檢疫人士嚟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D1 咧，講下頭先我哋講到啦，有關於一啲檢疫人士對佢哋隔離期間咧工作上面有冇啲咩影響咧？你點睇咧？打嚟18723D1同我哋一齊講下。另外就見到啦，唔同嘅報章咧都有一啲嘅消息啊，就話而家喺外地翻嚟香港啦，咁或者係一啲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啦，咁都要做。隔離檢疫嘅，咁啊報章嘅消息就話啦，啊係咪可以打完針打齊兩支啦？咁啊再隔咧14日嘅話咧，就可以縮短個檢疫期咧。咁有啲咁嘅消息傳出，咁啊就話最快好似《星島日報》咁講咧，就話最快今日咧就會公布詳情。咁我哋就嚟緊再睇下係咪真係有一啲嘅詳情去睇啦。不過我哋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如果縮短成個檢疫期喺個風險上面嚟講咧，又點睇咧？有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潘烈文教授，头先讲到话啊，如果打齐两支疫苗啦，咁再加隔咗14日啦，咁去研究啊，而家就话系咪可以缩短成个检疫期咧？那个隔离检疫嗰个期可以缩短，你自己点睇呢个做法咧？又 我咁睇啦，就我谂最主要都要睇翻究竟嗰个打咗疫苗嗰个人咧，究竟有冇一个适度嘅抗体啦？啊，会唔会系一个口合高度嘅水平？咁所以我谂要加，即系要睇翻隔离嗰班人佢哋嘅抗体嘅数量有几高啊？即系譬如话入去嗰时候咧，发觉原来佢系譬如话做测试嗰时候发出测试阴性嘅，但系有高度浓度嘅抗体嘅，咁样咧我哋就会觉得比较稳妥啲，因为記住咧，疫苗咧就唔係 100% 保曬所有人嘅。有啲人打疫苗之後咧，佢未必有一個咁良好嘅反應咧，咁佢哋有機會可能會被感染。咁所以我哋都要小心啲對付呢班即係揾到呢班咁嘅人啊。 嗯，因為而家譬如隔離檢疫有兩類噶嘛，有一啲就係密切接觸者啦，即係個案嘅確診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啦，有啲係入境人士嚟嘅。如果兩類人嘅隔離檢疫都縮短，你覺得喺風險上有冇唔同嘅？其實兩類人， 我諗。兩類人其實基本上的原則都沒什麼分別，最重要是看他的抗體的濃度有多少、譬如入到來那班，因為就是問題就是我們不知道他之前在其他國家打的疫苗是什麼、他有沒有真正有一個合適的打法，以至有良好的免疫反應，這些都要向抗體去反映，所以、風險兩邊都會有的，但是如果兩者說的話，我覺得入來的呢我們比較不清楚多些的資訊，所以有多些人憂在裡面、 即所以他們即會不會說你覺得即入境人士那個隔離是傾向不要縮短會好一點，是不是這樣可以這樣 說、我最主要就是看會不會有一個多重一個保障，就是看看究竟他入來的黑它的抗體的濃度有沒有了，有多高、或者有沒有，這些都是它如果它能夠證明到它有打了疫苗它高濃度的抗體的話，它的即風險其實非常之低，所以縮短個隔離的期呢，我想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但現在是不是、全部都會做抗體測試，應該是不是的嘛，就算 以我所知就應該就不是，主要是做快速測試，看究竟會不會有這個病毒的基因在裡面，但是就抗體測試其實都會是一個比較容易做 的測試，都不是十分困難去做、 但都要抽血的嘛，是吧，如果要做抗體測試、 抽的血就很少的、即可能、比一般來說出坊間你見到滴幾滴血、那些測試都有機會可以做得到的了、 即所以你覺得如果要縮短個檢疫期就要配合這個的抗體測試，那就安全一點了。 我想比較多的保障，因為始終入到來的人呢是即是外國來的人呢，他們做的、背後的他們歷史是多少呢，我們都不是清楚的，我們很難、有時呢可能就是靠一張紙去清楚明白到他的身體狀況咯。 如果說我見有些專家就說如果即打曬針又過曬14日啦，那那個檢疫期縮短的同時再配合即密少少的一些的檢測，或者可能來到幾日三日六日已經做檢測了，這個又夠不夠安全呢？會不會可能代替到你剛才所說的抗體的檢測呢？ 我想抗體的測試比較真的反映個現實咯，咁因為譬如話做呢啲咁嘅，譬如打疫苗嘅嗰啲人，佢個病毒數量咧，如果好低嘅話咧，咁有機會係採樣嘅時候採唔到嘅話，咁可能會失去咗揾到呢個人嘅機會。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當然啦，做呢啲咁嘅測試越多越好。但係即係如果佢能夠睇到佢嘅抗體係有濃度非常之高，而佢係做呢個快速測試呈陰性嘅時候咧，咁比較穩陣啲啦，多一重保障。 因為成日都講話，即係就算你打咗針，都有機會會感染個病毒噶嘛。所以我哋即係另一方面，啲人就會諗啦，如果你純粹縮短嗰個嘅檢疫期，會唔會有機會走漏嘅風險又高咗咧？咁專家點評估咧？你作為專家？ 我覺得如果佢濃度高嘅話咧，只要佢唔係一啲好，我哋而家未見得到嘅病毒嘅話，其實嗰個保障率都應該非常之高。咁我諗散播俾其他嘅朋友，即係周遭嘅人咧，佢機會係相對嚟講係風險低嘅。咁當然啦，而家好多嘢我哋都係講真，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嘅。咁所以我都明白理解點解大家都有咁大嘅隱憂、緊張，或者社會都有政府都有唔同嘅選擇。 如果而家即係檢疫隔離啦，好多時候都係酒店啦，或者一啲隔離嘅中心嗰度啦。我見到而家就話尤其是有變種病毒出現啦，好多時候成棟大廈啲居民咧都要去檢疫中心嗰度嘅。咁就話佢哋啲位咧越嚟越少啦。有啲人就提議係咪可以考慮其他方式咧？譬如家居令，直接喺屋企做一個嘅家居隔離咁。你覺得可唔可以考慮咧？呢個有風險上面又點睇咧？呢、這個？ 我諗都係睇翻究竟嗰個人有冇打咗疫苗，佢嘅抗體有幾多。我諗比較好理想嘅做法就係話，如果佢係做咗發出測試係呈陰性，而且佢係打見到佢血清裏面係有高濃度嘅抗體嘅話咧，咁有呢啲咁嘅情況嘅，佢家居隔離其實嗰個風險我諗相對嚟講係低好多。咁我諗係會值得考慮，亦都咁樣我會一個好大嘅隱憂咧，俾市民去接種呢個疫苗啊，因為其實接種疫苗就係想保護自己嘛。 即係帶啲誘因，你意思係嘛？ 我會覺得係呢個非常之好嘅誘因，去希望即係鼓勵多啲市民去接種，因為始終而家講緊嘅接種率其實都唔係太理想。 但整體譬如而家講緊，譬如一個嘅變種病毒個案喺個座大廈啦，要全座其他樓層啊單位嘅居民咧都要去隔離檢疫嘅時候咧，你覺得呢個規模上面或者隔離成21日啦，你覺得呢個比例上面又點睇咧？ 嗱、那個規模我就認同嘅，因為咧始終過去有唔同嘅個案都睇到咧，成棟大廈裏面其實有唔同嘅層數，或者係將佢好遠嘅地嘅層數咧，都發覺有個案係可以傳播到嘅。過去亦都不下止，我諗數得出都有五六次嘅情況係有咁大規模嘅情況。咁所以即係個隱憂喺度嘅。咁所以點解咁大棟大廈要做咧？間況且而家我哋所知道嘅呢啲咁嘅所謂嘅變種病毒啦，佢嘅傳染性咧，有啲係會比較高嘅喺呢個epidemiology 嚟講係，咁所以咧佢會有一個咁大嘅風險嘅話咧，佢一定要將我諗住比較穩陣啲，就係封咗成棟大廈咧，去減低佢流出社會嘅機會咯。 咁但係頭先有啲人就話，你話如果佢哋打咗針就可以家居隔離啊嘛，咁。 咁當然啦，這個如果係能夠配合到有抗體測試、發出測試去做嘅話，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即係我唔係反對，但係而家呢刻係冇呢個冇呢個情況啊嘛。 咁潘烈文教授點睇？如果而家譬如有一啲嘅變種病毒個案等等啦，咁可能有時都要圍封嗰座大廈要做強檢嘅，打咗針嘅人有冇需要再做強檢咧？又 我打咗針嘅人需要做強檢啊，因為其實我哋都唔知道佢哋嘅個免疫反應有幾高。咁所以即係大前提就係知道佢打咗針唔係代表佢一定係有一個係良好嘅反應，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測試，證明到呢、這個同事或者呢、這個同呢、這個朋友佢係真係咧有一個好好嘅預防抗病毒嘅免疫反應咯。 另外就想講一講啦，因為譬如講緊第一個喺社區發現有變種病毒個案嗰位嘅印度裔男子同埋佢嘅女性嘅朋友啦，咁就近日都越嚟越多揭發到佢哋原來之前有啲行蹤咧係未講到嘅，咁亦都見到佢話係參加過一啲嘅聚會嘅喺確診之前，你覺得呢一啲即係而家有啲討論就話啊係咪涉及瞞報啊或者隱瞞一啲嘅情況咧？咁如果呢一啲嘅聚會冇揭發出嚟嘅話，其實對成個社區嗰個風險嘅影響有幾大咧？對於啲人話如果佢哋係涉及瞞報，可能都要去即係嚴啲做一啲嘅檢控，你又點睇咧？ 咁佢瞞報我就真係唔係當事人，所以我都唔能夠評論。但係即係如果佢係有咁多嘅呢啲咁嘅聚會，而係冇講出嚟咧，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其實過去睇到好少嘅個案，譬如話 K11，譬如話之前嘅健康失業群組，佢哋都係講緊一個個案，以致咧可以令到100个人。去感染到嘅，咁所以即係更何況呢個係變種病毒，我哋懷疑佢會可能更加有傳播性更加高，咁所以呢個係風險極之高嘅一個行為嚟嘅，咁所以瞞報或者係即係我哋唔清楚呢啲咁嘅情況咧，係一個好唔理想嘅情況嚟嘅。 OK， 唔該曬潘烈文教授，潘烈文教授咧就係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嘅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嚟嘅，同你傾到呢度啊。頭先咧就講到咧有關於即係變種個案啦，喺社區發現嘅一啲嘅情況啦。頭先都講到啦，有一位印度裔嘅男子之前冇交代曬啲行蹤嘅，近日就話原來佢即係有同佢嗰位嘅女性朋友啦，係同埋佢呢兩個人嘅一啲密切接觸者咧，都喺期間係有去過唔同嘅聚會嘅。咁呢個亦都有人話係咪涉及瞞報或者隱瞞行蹤嘅説法。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見到話而家近日咧。 有人在網上面是買一些免費拎了回來的深喉唾液的樣本包，在網上面買就說是會收一些代取費，排隊費等等，就說都賣成20多元的。在法律上面來說，這些做法又怎麼看呢？請一位的法律界人士跟我們一起談，有律師梁永亨，早晨。 早晨， 梁永亨律師。剛才就講到第一樣，首先講到那位懷疑他是否涉及即隱瞞行蹤那位的男子啦。咁他咧其實就話佢同呢位印度裔男子同佢嘅女性朋友咧，喺4月13日咧就喺柴灣嘅興華二村嗰度有聚會嘅。咁而家就話聚會入邊嗰三個人咧，亦都同之後咧確診咗變種病毒嘅東涌康怡花園同埋豪豐嘅菲傭咧，都係喺4月18日咧係有聚會嘅。咁你自己覺得呢一個涉唔涉及即係而家喺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入邊嗰個嘅問題咧，係咪涉及可能瞞報就會被呢條條例去控告咧？ 冇錯啦，其實條例就好簡單嘅啫。如果係虛假或 偽梁永 亨嘅資料咧，咁就已經犯法啦。咁所以其實就呢個都係針對一啲即係話呢個想啊追蹤，即係可能受到感染疾病嘅人嘅危險啊，即係呢方面係即係為咗健康嘅著想嚟做嘅啫，呢個條例。咁所以如果係犯法咧，就會罰款呢、這個10,000元同埋呢個監禁6个月。 但如果當事人話我本身可能唔係好熟香港嘅，或者我真係唔記得喎，咁係咪可能都可以一個合理嘅抗辯理由，即係未必跌入呢條條例嗰個問題嗰度咧？ 嗱，呢個其實就係證據問題，咁即係話表面上可能已經足夠證據檢控咗，咁檢控咗之後，咁如果佢要有作出呢、這個解釋行使佢嗰個辯護嘅權利，佢係可以嘅，咁但係就呢個視乎法官盡唔盡。 但要證明那個人是真的有意或是所謂瞞報的話，其實容不容易呢？因為他有意圖和沒有意圖，即是當事人才知道，可能真的 當然就是這件事是不是去到就是不誠實啊，或者是去到有些的意圖的問題，但是這方面我又不是太擔心，因為如果有些很明顯地他應該會知道的，除非有醫生說他當時有藥物影響啊，其他原因啊，或者是精神方面的影響，如果不是的話，咁明明知道嘅嘢，點解又講一啲唔啱嘅嘢出嚟？咁呢個都可能喺個法庭上面都好容易去理解得到。 有冇啲咩好實際嘅例子先至證明到佢係唔係有意講大話嘅咧？其實， 其實就如果你話真係佢當時問佢去咗邊，但係嗰陣時佢飲醉咗酒，咁佢邊個送佢翻屋企，或者經過邊度，佢都唔知噶啦，或者接觸過中間唔知，或者係即係當時有啲其他原因。又或者佢真係學你話齋，佢唔熟路嘅，咁有人咧就同佢帶佢去邊度去嗰度，咁佢真係可能講唔出究竟佢去咗西環啦、啊、定上環嘅喎，即係咁樣。 但 係唔出奇嘅呢啲嚇， 即係其他情況就未必係呢、這個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啦嚇。 咁 咁另外咧，就有啲傳媒就話發現到咧，有關於頭先講到一啲深喉唾液嘅樣本包咧，喺網上面賣啊，咁就佢話叫做代取費咁樣，咁就呢啲樣本包原本都係即係喺唔同地方咧可以免費拎到嘅，咁呢個有冇屬於一個違法嘅行為咧？又 嗱，其實咧，如果我哋去細心去讀閱讀嗰個叫盜竊罪條例咧嚇，咁盜竊罪條例嘅好簡單啫，佢話不誠實地挪佔另一個人嘅財產，同埋意圖永久地剝奪另一個人財產咁樣。咁佢裏邊咧就有啲定義嘅，咁定義咧就咩叫做挪佔咧？佢話如果係你行使緊即係嗰個擁有人嘅權利。咁無論你點樣得到都好，即係唔係你唔係偷返嚟嘅，好似而家咁喺個櫃嗰度攞出嚟嘅，咁佢唔係偷返嚟㗎嘛，係咪先？咁但係佢行使嗰、那個擁有人嘅權利喎，因為佢攞去賣喎，咁擁有人本身講清楚就係擁有人政府啦，我嚟俾你拎返去攞啲深喉唾液，跟住就回返個樽咁樣。咁所以就如果佢攞去賣嘅話，即係行使緊嗰個擁有人權利呢，咁呢樣嘢呢就變咗係一個挪佔。咁去到個定義最後就係話，係唔係一個即係永久地剝奪他人嘅財產，又係呢度講話點樣去行使擁有人嘅另外一人嘅權利啦，然之後呢就 係當佢呢個係自己嘅財產咁處置。 嗯， 咁如果人哋嘅財產你攞去賣嘅，咁就唔得啦。你係即係當自己嘅物品去賣，咁先至有呢個情況咁樣。咁所以佢其實就已經中曬咁滯啦，爭在係咪不誠實咧咁樣。咁原來不誠實咧，佢話如果佢挪佔咧嘅時候咧，佢係一個相反嘅定義嚟。佢話除非你係相信你呢個挪佔呢個行為咧。是有權的，即是你有權做呢樣挪佔行為的咁樣。咁、 嗯、 所以呢、這個就留翻可能係法庭去定斷啦。 嗯。 啊，咁如果你話我好心啫，即係我攞一紮去俾俾某個院舍啊，跟住但係我收翻交通費咁樣，咁呢個就可能唔算啦，即係呢個擺到明就係即係運輸拎去幫某個院舍啫咁。咁、 嗯、 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攞咗專登去攞一大紮嘅呢啲嘅。呢、這個樣本樽、 嗯、 跟住呢就拎去買呢，咁我自己覺得呢就一個盜竊罪嘅機會就大好多。 但成日就舉個例子，有啲免費報紙派咗，有啲人都未必睇㗎嘛，直接攞去回收賣錢嘅，咁呢個又算唔算你剛才所講嗰個盜竊嗰個情況呢？ 嗱呢、這個去到呢樣嘢呢就係話嗰個成個情況呢是可以好細微去研究嘅，你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例子嘅，亦都事實上出面有好多係免費嘅嘢派俾你㗎，係、 嗯、 咪？咁但係因為佢派嘅時候已經條例裏邊都講啦，你係完全放棄嗰樣嘢㗎啦嘛。 OK， 明白。 咁佢哋唔係放棄，譬如我喺垃圾站執到一啲嘢，咁而嗰樣嘢我拎去賣、嗯、或者我去即係當即係回收咁，咁、 okay. 呢個當然就冇問題啦。 好啊， 即係咁咯。 同我劉永亨律師傾到呢度，多謝曬你。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會唔會關於樣本包你都有留意咧？歡迎打嚟1872311。 而同劉國話， 先睇經濟日報報導。变种新冠病毒上个月开始入侵本港社区，特区政府将相关个案居住的大厦所有住户撤离检疫21日，至今已经有过千户受影响。消息指特区政府最快今日公布，如果市民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和隔了14日之后，将会可以缩短检疫期。另外亦都正是检视以家居隔离取代去检疫中心隔离21日的安排。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建议已经完成接种的密切接触者仍然需要入住检疫中心14日，剩低的7日可以改为家居检疫。不过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就算完成两剂疫苗，亦都不能够100%预防变种病毒的传播，因此打针不能够成为调整检疫做法的理由。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大会昨日通过倡议改善施政的侮辱蓄力议案，多名建制派议员发言批评政府表现，提出议案的民建联张国军批评官员因循避难，期望官员不要数够票就漠视立法机关。经民联梁美芬点名批评发展局副局长廖振新和食卫局局长陈肇始，谢伟俊直指管治班子出现一言堂现象，说收到司局长私下反映，不敢不想讲意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政府依法管治的能力和水平会提高，会继续积极和立法会理性和良性互动。星岛日报报道。 成播报道，去年六四31周年，警方首度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行集会，当日仍然有过万人自发到维园悼念。26名民主派人士事后被控煽惑、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其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荃湾区议员岑傲辉、南区区议员袁家慧同埋观塘区议员梁海晴4个人早前在区域法院承认控罪。黄之锋寻日被判囚10个月，其余3个人判监4至6个月不等。成播报道。 明報報導，港台高層再出現人事變動。綜合港台消息，鏗鏘集監製李賢哲辭職。據了解，李賢哲昨日提議製作有關六四和721的專題節目，兩者都被管理層否決。消息說，港台管理層說鏗鏘集只可以做民生故事，促使李賢哲辭職。港台發言人表示不評論。另外，香港電台管理層3月曾經禁止員工作品參賽，已經參加的亦都要退出。人權新聞獎得獎名單昨日公布，港台員工獲得6個獎項。 港台昨日重申不会领奖。明报报道。 信報的報導，本土組織光城者指有成員被警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為理由拘捕，警方確認有五個人涉及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捕人士當中年紀最小的是15歲。另外，警方國安處出動搜查連鎖童裝店 Chiquita， 未有任何拘捕行動。警方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早前收到舉報有商店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信報的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西貢科技大學一個宿舍地盤日前工人挖掘地底的時候，意外發現一條神秘地道，入口處大約是 1.5 米高，只可以容納一個人彎身進入。古蹟辦接報之後派人考察秘道來歷，有考古學家估計這條秘道懷疑是日佔期間的防空洞，因為在本港其他地方都曾經發現同類建築。《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衛生當局深入調查終於查證帶有變種病毒的外佣在上個月18日到過深水埗福榮街一個外佣私鬥參加派對，同場三個非佣確診，無牌日租給外佣留宿的私鬥成為沒有人監管的疫情防控盲區，而且涉嫌違法，政府必須加強巡查，對違法經營者嚴厲執法，對違反限聚者嚴厲處罰，不容外佣私鬥等的防疫黑點葬送本港的抗疫成果。文匯報的社評。 明報社評，變種病毒流入社區，衛生防護中心發現多宗源頭不明個案，都與之前確診的印度抵港男子相關，種種跡象顯示有人隱瞞聚會派對。社評指，變種病毒傳播快，毒性高，追蹤密切接觸者必須快而準，隱瞞行蹤危害公眾極不要得，當局必須追究嚴辦，檢控隱瞞者，以儆效尤。明報社評。 星島的社論就說，警隊國安處人員昨日拘捕四男一女，涉嫌干犯港區國安法。據了解，他們屬於名叫光城者的激進組織，成員包括十幾歲的中學生。社論說，這一類的小團體可能只是散兵游勇，如果不加壓制，隨時會趁機重現。社會各界特別是校方亦都應該關注學生有沒有走上違法之路，及早竭力阻止。星島社論。 信報社評說，英國舉行地方選舉將會選出包括倫敦在內的13名市長，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斯議會議席等，最受注目的是誰做倫敦市長，以及蘇格蘭議會是否由蘇格蘭民族黨獨取過半，可能又掀起蘇格蘭獨立的風雲。社評說，只要蘇格蘭民族黨得票率極高，倫敦中央政府就無法迴避這個棘手問題。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而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油街。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东港中心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油街。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窝打老道。 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月宝达村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呢就慢车，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好啦，讲返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锦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杜文蔚，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妈妈呢，我会想起康乃馨。那段时大概十一岁到啦，激嬲咗阿妈，好惊啊，唔知点算好。于是呢就走咗落街，用紧余嘅零用钱呢买咗两朵康乃馨送俾佢。佢一见到啲花呢就即刻笑返啦。原来氹阿妈开心呢可以好简单嘅。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1年5月7日，兴华二村女子初步确诊变种病毒，患者曾到其住所聚会。 17处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大埔华大基因及深水湾泳滩等。 六四非法集结案，黄之锋、岑傲辉等四人判囚4至10个月。 七国集团外长批评中国侵犯人权，外交部强烈谴责。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翻翻嚟天气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都有关于呢个隔离检疫咧嘅一啲情况，有啲人士就话系咪隔离嗰个时间太长咧，可能都会影响佢哋翻工。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报章消息就话咧，有关于隔离检疫嗰个嘅时间系咪可以缩短啲，呢个期间系咪可以缩短啲咧？咁但系有啲前设嘅就系要呢一啲嘅人士都系要打晒两支嘅新冠疫苗啦，亦都要再隔多14日啦。咁有啲咁嘅消息传出，咁啊。其中一啲報章就話最快今日咧會有多啲嘅詳情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嘅，爭取時間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朱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你好，請講啊。 係啊，我啱啱我係康怡 Andy 座嘅住客嚟嘅。 嗯。 咁琴日咧就凌晨啦，佢5点打嚟就安排咗俾啦。咁其實我自己都打咗兩針伏必泰嘅。咁其實都已經超過14日添嘅，咁即係好老實講啦。咁我自己都做啲小生意鋪頭，咁未來有一日啦，第一就白交租啦，第二冇生意啦，第三咁我都要食飯嘅，係咪？咁最大嘅問題就話，其實政府成日都喺電視宣傳廣播話要打針啦，有因，但係點解我哋已經打咗針嘅人士？都要受強制隔離一日咁耐咧，咁係唔係政府做得唔好咧？即係好老實講，大家都明白我哋要翻工啦、做嘢啦，咁我亦都知道防疫好緊要嘅。咁你既然想大家打多啲針去做防疫，咁點解唔可以諗個好啲嘅方法，令到大家好過啲咧？咁另外一樣嘢，點解一定要去到竹篙灣或者其他地方隔離咧？嗱，好老實 說，你喺竹篙灣嗰度隔離嘅， 係啊，我竹篙灣啦，咁。好老實講，之前好多幹部群組啦，或者係健身群組啦，都有啲近距離接觸人士先至大規模爆發。咁或者另外一啲可能舊式嘅樓宇啦，咁嗰啲喉管做得唔好，或者即係有缺陷啦，所以令至到有機會喺大廈傳播啫。咁我哋呢幾座其實嗰個設計都相當之好，或者你哋都冇，即係政府方面冇人去睇過係咪喉管會有問題咧咁樣。咁但係已經做一個咁倉促決定，羅文啦、商財啦，令到大家都咁唔方便，或者令到大家都覺得政府做嘢點解會 係啦咁冇用嘅呢咁樣。即係當然我可以用啲更難聽嘅說話，但我唔想咁樣講囉，即係大家都想為件事好。 但佢考慮可能就係因為變種病毒嗰個傳染性高啲，即係穩陣起見都成棟去隔離啦，咁呢個從即係可能風險上面都想大家安全啲咁樣。 哎，我明白了，咁點解如果個大廈個渠道唔係有問題嘅話，點解唔可以家居隔離呢？係咪？咁好多問題出現咗，就係話譬如話飲食啊，咁我哋可能屋企做嘢都會方便過你隔離咗呢度。其實我哋咩工具都冇，咩都幫唔到我哋嘅話，咁同埋都係嗰句啦。咁打疫苗都有因嚟咁啊。如果你同我講話打疫苗原來都係冇幫助嘅話，咁點能夠有誘因令到其他市民都去打呢？ 明白啊，朱生嗰个嘅考虑同埋睇法。咗黄女士嘅早晨，黄女士 系早晨， 你好，请讲。 朱生 系， 我想话咧，如果一个大厦发觉系有事咧，有 COVID-19 咧，咁系嗰个 family 咧先至去21日即系话乜咯？咁全部嗰个 building 咧，你咪封锁咗个 building， 唔准啲人出入21日咯。咁點解要咁勞民傷財呢？你 即係你覺得唔使去個檢疫中心嗰度，佢哋自己喺翻屋企度。 你封咗嗰日嗰個 building， 咁啲人喺入面自己又有啲翻正常生活。你要唔好忘記係21日啊！你要當你去旅行21日，你都要拎好多行李好多嘢啦。咁你 cause 好多 inconvenience 㗎。咁你喺屋企，你唔好俾人出去。咁人哋有啲可以做下屋企啲嘢嘛，咁你係好多行業都俾你 involve 咗㗎喇嘛，咁你有啲可能喺 work from home 都得㗎嘛，又或者成咁有啲，咁你變咗你減少咗個 disturbance 嗰度做嗰啲居民㗎嘛。 但會唔會檢疫中心安全啲呢？呢個你點諗啊？呢個又？ 咁你成個大廈封咗，你除非好似正話嗰位先生講話，除非你啲喉啊，你嗰個 building 有啲 defect 啦。如果唔係，點解唔喺個屋企嗰度唔准佢出入咪得咯？ OK。 唔准佢出入，你咪仲唔使咁勞民傷財，政府又使錢，你啲居民又係好麻煩。冇21日啊！你唔好即係諗下係21日啊，唔係2-3日喎。你要拎好多嘢噶嘛。 明白啊，黄女士嗰个睇法，不过有啲专家而家都有提到，系咪有啲意见就话啊，系咪一定要全部都要去晒个检疫中心咧？系咪可以好似头先呢位听众咁讲，喺原地喺翻家居自己屋企嗰度做个隔离咧？有啲咁嘅意见提出嘅，呢个嚟紧睇下政府有冇其他嘅回应啦。先休息一阵，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姜涛，香港男歌手，亦都系组合 Mirror 嘅成员。有粉丝自资几十万元在他居住的铜锣湾区一带买了不同的广告位，为这位人气王庆祝生日。怎样理解当今的追星现象？梁敬国、黄颂远、周子恩一起讲姜旦。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你会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你的妈妈呢？坚强、和蔼可亲、高贵、伟大、温柔，任何一样嘢都好啦，只系希望喺呢一个母亲节同你妈妈讲一声妈妈，我爱你。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00至1:00喺度祝所有天下嘅母亲母亲节快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第二个题目啦，观塘嘅塞车问题成日都有人讲噶啦，多到咧系直情网上面有啲群组咧系直情关注观塘嘅塞车问题添。嗱，尤其是成日就讲啊，话喺观塘道啦、开源道等等咧，塞车基本上咧系日日都喺嗰度见到啊。见到咧，观塘区议会下面一个小组咧就话请咗顾问去研究，咁啊最近咧就有个研究报告顾问报告出咗嚟啦，就话入边有啲嘅分析同建议，系咪真系做到呢啲建议就可以解决到观塘区嘅塞车问题咧？如果真系要做，要做几耐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起去倾下。电话隔篱咧就有观塘区议会观塘区发展及重建专责小组主席梁奕玲、杨奕婷。梁奕婷，早晨。 Hello， 早晨啊。 早晨，梁奕婷，你哋系咪都睇晒成个嗰个顾问嗰个报告啊？有冇啲咩特别嘅发现？话今次喺度见到话观塘嗰个塞车成因，定系大家都一路知道嗰啲嘅原因嚟噶啦？其实都系。 嗱，我哋呢一次咧，揾咗一個嘅顧問公司做咗一份咧頗為專業嘅報告咧，就專係睇咧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 係 啊，咁我哋就唔係好似過往咁樣話，揾一啲嘅報告咧翻嚟就話，因為好多車咁，所以好塞車咁，咁我哋就唔想咁嘅。咁我哋就好咧係好專注咁放咗，將個焦點放咗喺觀塘道同埋開源道之間嗰個迴旋處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度啲車減少嘅，或者咧係條路可以擴闊到，咁所以咧就嗰個嘅研究報告亦都咧訪問咗1684個嘅觀塘區嘅居民同埋工作嘅人士啦。咁我哋咧就即係得出一啲嘅結果咧，就希望可以有啲咧好實質嘅建議做咗出嚟。咁好得意喎！咁我哋咧就即係呢個嘅即係研究裏邊咧嘅問卷調查咧，原來咧有八成嘅受訪者咧係會剔咗觀塘嘅交通係非常擠塞。咁其實好誇張喎，八成都咁樣覺得喎。咁亦都咧，其實就即係有九成嘅人咧，亦都係指咧就話嗰個嘅泊車位係好唔足夠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等等嘅東西咧，我哋就會攞嚟做一個參考啦。咁與此同時咧，其實都咧即係個成因上面，我哋有一啲嘅分析嘅。咁啊簡單講咧，就係即係嗰個嘅我哋發現嗰個車流上面嗰個迴旋處嗰個車流咧，其實喺十年裏面咧就即係增加咗5成啊，即系其实系一个几夸张嘅数字嚟嘅，即系一条路 咧，即系啲车多咗好多。 系啦，系啦，咁就即系增加咗5成啦。咁而开源道自己呢条路本身亦都增加咗20%嘅车流量，咁所以咧就即系见得出嗰、那个车多咗，亦都咧人方面咧就即系原来而家观塘区咧，大家唔知咧，原来工作人口咧差唔多近20万嘅，咁原来连带住咧本身观塘区咧就系、全香港人口最多嘅区域，就差唔多有70万嘅居住人口咧。其实咧每日有90万人喺观塘。咁就係一個即係好好誇張嘅數字，咁故自然就因此而令到嗰邊好塞車啦。咁而我哋嗰個嘅研究報告咧，得出嘅一啲嘅諗法咧、就是，就係嗱，我哋咧主力咧就希望放咗喺點解決上面嘅。咁其中一個我覺得頗為係應該要大家參考嘅一個建議咧、就是，就係因為咧我哋而家見到好多嘅塞車咧，個成因就在於啲客貨車咧就停咗喺即係一啲嘅內街度，咁啊特別咧係即係喺開源道咧出嚟嘅一啲分支啊，乜嘢喺咩成業街等等嗰啲啦。咁我哋咧就停喺度圍泊咧，咁結果咧就塞死咗條路度。咁我估啲駕駛人士就應該好好感受到噶啦呢樣嘢。 點解決咧？始終工業區嘛，你多工廠嗰啲就會多呢啲貨車上落客噶嘛都。 係啦，冇錯啦。咁點解決咧？嗱，我哋提出咗嗱方向一，我哋希望喺迴旋處側跟咧，其實咧就有個喺近工業大廈嗰度有個嘅花槽位，我哋希望可以開闢出嚟做一啲短期嘅上落貨位嘅。咁唔止一個嘅，咁譬如話咧咩東廣場出邊呢啲位置都可以就即係有一個嘅即係客貨車上落位咧，希望可以俾人哋有一個短暫嘅上落啦。咁亦都咧，其實與此同時，我希望咧係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有因。是俾到啲工業大廈可以咧提供一啲咧比較係可能15分鐘或者30分鐘裏邊咧，可能係免費俾人哋去裏邊度做一個即係上落貨或者係泊車，咁然後咧就可以令到啲即係客貨車咧就唔使圍泊喺條街度，咁然後就可以入去一啲嘅工業大廈裏邊啦。 而家有冇一啲大廈係已經做緊類似呢啲，即係頭15分鐘或者頭半個鐘俾啲車免費停車啊、泊車啊咁，有冇做緊噶？ 冇做緊嘅，因為咧而家喺觀塘區咧如果入去做上落貨咧就係非常之昂貴嘅，即係我有好多嘅即係居民咧會同我投訴話，原來入去咧一次就咁上落貨啫，要26蚊嘅停車費，咁你其實正常一個嘅即係司機大佬就未必會上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呢件事咁，當然啦，工業大廈其實係私人機構嚟噶嘛，咁其實佢中意收幾多錢亦都係佢嘅一個自由，咁但係我哋其實就好希望一啲政府部門咧，如果係考慮緊點樣解決塞車問題上面咧，我係好希望佢哋係可以做一個嘅協調嘅角色啊，或者佢咪提供啲誘因啊、津貼啊，即係俾啲工業大廈咪睇下可唔可以俾一啲嘅即係優惠，大家可以喺短期內咧就做一個嘅免費泊車咯咁。係啦，咁亦都當然咧，我哋報告上面亦都要追翻嗰個嘅東九龍線啦。咁、其實政府咧，其實我哋覺得係有少少過分。 即係講緊東九龍鐵路線係嘛？即係講緊。 冇錯啦，呢個係一個比較長期嘅建議啦。 啦，即係呢個嘅觀塘區本身有兩個基建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一個嘅單軌列車，本身就由觀塘嗰度咧就係去到啟德噶嘛。咁另外第二個基建咧就係東九龍線咧就係上秀茂坪嘅。咁但係咧就而家政府咧研究咗十幾年之後咧，即係13年過後咧，單軌列車就冇咗啦。然後咧，然後而家嘅東九龍線亦都唔知去咗邊度。咁如果你話咧觀塘咧發展得話如火如荼，又話要 CBD 二嘅時候，突然間原來乜嘢曾經承諾嘅基建全部都冇曬咧？咁其實就係非常之唔理想嘅。 這個東九龍線咧，我都想即係簡單，可能聽眾未必好認識啦。點樣可以解決到觀塘塞車嘅情況？你話佢兜上去秀茂坪嗰邊噶嘛？ 其實而家係好慘嘅，即係咧，我哋有啲秀茂坪嘅即係朋友就知道噶啦。佢哋每一日咧，即係佢哋嘅出入一定要靠即係路面交通啦，特別巴士啦。咁但係咧一落嚟嘅時候咧，因為觀塘道塞，所以一道塞咧就塞埋上去咩協和街啊等等嘅，即係往秀茂坪方向嘅街道。咁然後所以佢哋咧要落嚟即係觀塘嘅時候咧，係一定咧係即係塞到咧完全行唔喐嘅。咁我譬如舉個例，因為我哋咧觀塘區議會有好多區議員係住秀茂坪噶嘛，我哋每次開區議會咧，佢哋咧真係冇辦法，佢哋又行唔到落嚟喎，好遠。咁所以咧基本上就成日都因為塞車而結果咧就會遲到。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影響大家個。一个问题啦，咁就 我见巴士系咪好似都有个建议啊？另外。 係啦，嗱，其實當然啦，嗱，巴士佢嗰邊咧，我哋嘅報告裏面有個建議，就係咪可以做一啲專線咧，就係、是、專係即係行呢個嘅即係工業區一帶，即係等到大家咧就唔使即係可能一條專線就行運曬成個工業區，就唔好有其他嘅巴士入嚟啦。咁其實都係一種諗法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我哋覺得而家我哋都會揀選一啲我哋覺得較好用嘅一啲方法咯。係啊，咁即係簡單而言啦，我哋係。好希望真係解決緊而家嘅即係塞車問題嘅，因為咧我哋見到起動九龍東作為即係政府一個叫做協調整個觀塘發展嘅一個部門咧，其實佢俾我哋嘅一啲建議咧，從來咧都係發展觀塘，但係就沒有發展觀塘嘅交通配套。咁佢最近提上區議會嘅一啲發展咧，就係、是、希望喺嗰個觀塘碼頭又起兩棟新嘅商業大廈。咁當然啦，咁佢中間有周遭嘅可能加一啲寵物公園等等啦，咁係一啲我會認為叫做 nice to have 嘅東西，即係好嘅。咁你有啲靚嘢出嚟，可能有多個公園係好，但係就從來都冇將個交通嗰、那個交通問題放咗喺佢嘅一個你諗住要解決嘅規劃上面咯。咁我哋係好希望將呢個報告就交俾各個嘅政府部門咧，等佢哋做一個考慮參考。 好啊，唔該曬啊，梁奕婷同你傾到呢度。梁奕婷咧就係、是、觀塘區議會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主席嚟嘅，頭先講到觀塘嘅塞車問題，你會唔會都有啲親身經歷或者你嘅觀察咧？歡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一齊去傾下。頭先講到呢一個嘅顧問研究報告入邊咧，入邊有一啲都有啲具體嘅建議，譬如頭先講到會唔會一啲嘅私人停車場嗰度都可以俾一啲客貨車係免費頭15分鐘啊，或者頭半個鐘咧係泊車喺度上落客咧，會唔會都可以舒緩到呢啲咁嘅交通擠塞嘅問題咧？又或者講到有巴士專線專俾巴士。行嘅呢个会唔会可以都解决到而家埋站挤塞啊，或者成个观塘挤塞嘅问题咧？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經濟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東京同大阪嘅新冠感染病例正係處於高發階段，政府正係尋求將東京、大阪、京都同兵庫縣嘅緊急事態宣言延長至到今個月31號，並且尋求追加愛知縣同福岡縣，亦都列入緊急事態宣言。政府將會繼續要求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出行。日本中央政府今日召開專家會議，預計將會正式敲定延長緊急事態宣言。現時距離東京奧運開幕禮不夠80日，外界對奧運能不能夠順利舉行存在疑問。 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病例。上海和廣東各佔5宗，福建2宗，陝西1宗。另外，新增17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內地累計90,739宗確診病例，4,636人死亡，85,795名患者康復出院。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說，預計中國在上個星期發射的長征5號 B 遙二火箭部分碎片將會在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期間重返大氣層之後墜落地球。他期望碎片會跌落海洋，但是美國沒有計劃將碎片擊落。另外，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表示，火箭部分結構將會在大氣層之中燃燒，但是沒有燃燒完的部分將會落入地表。碎片目前下降至距離地表150至258公里，估計可能將會在星期六進入大氣層，具體時間和坐標將會在墜落之前一日之內確定。內地《環球時報》早前批評有關火箭殘骸所謂失控可能造成損害的報導是西方媒體炒作，呼籲民眾無需恐慌。外交部昨日重申，中方一貫致力於和平利用太空，願意為推動和平利用太空、維護安全與有關各方一起作出共同努力。英國正式脫離歐盟之後首次舉行地方選舉，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點票結果可能週末陸續公布。票站開放之後，首相約翰遜前往西敏寺地區一個票站投票。約翰遜進入票站的時候亦都有戴口罩。選前民調顯示，執政保守黨在英格蘭地區選舉之中優勢明顯，來自工黨的倫敦現任市長簡世德有望成功連任。另外，蘇格蘭議會的選舉結果備受關注，分析家指出，如果支持脫英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獲勝，蘇格蘭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的可能性將會增加。但亦都有民調顯示，由於憂慮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減弱了部分蘇格蘭民眾要求獨立的意願。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週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熱，下周中期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690点，系升53点，总成交金额92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9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有色矿业4.09元，跌4.3；腾讯控股607元，跌2.5。美团289.4升3.6，惠达国际26.9跌5毫，友邦保险100.3升1.05，阿里巴巴220元跌1.6，紫金矿业12.52升4毫，中国平安81.9升2.5，复星医药49.9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08，加元1.216，人民幣6.464，英磅對美元1.39，歐元對美元1.206，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9,426點，升95點。港金現價報16,81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11美元，卖出1,813.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讲到咧，东区走廊去柴湾喺东港中心对开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啊，一大堆多车嘅，咁啊龙尾差唔多去到油街附近嘅。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东港中心对开快线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咁啊龙尾去到油街附近。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去油塘喺九龙湾启业村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啦。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之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启业村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不过都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对开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附近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因为之前瑞丰花园那里曾经有坏车事故，所以一带还是多车的，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去荃湾深井青龙头段就仲是多车的，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市中心至马场段都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东涌飞熊的个案，同埋之前喺佐敦印度裔男人嗰个变种病毒的基因是相同的。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其实应该要加大翻做基因排序嗰个能力。基本上每一个输入个案，你都到咁，就算社区有办法，即刻可以找得翻边个个案入咗落去社区。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2021年5月7日，兴华二村女子初步确诊，变种病毒患者曾到其住所聚会。 17处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大埔华大基因及深水湾泳滩等。 六四非法集结案，黄之锋、岑奥辉等四人判囚4至10个月。 七国集团外长批评中国侵犯人权，外交部强烈谴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0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关于观塘交通挤塞嘅情况啊，咁啊区议会方面咧就有一个嘅研究顾问报告出咗，咁啊有一啲嘅塞车嘅研究嘅成因都讲咗出嚟嘅。譬如讲到好似啲客货车上落客啊塞住条路啦，亦都讲到观塘咧非常之多人啊人车争路嘅情况都会出现。咁另外都有啲建议咁，包括咧头先讲到话啲停车场系咪可以俾一啲嘅免费头15分钟、头半个钟咁样俾啲。货车去上落客，咁啊减少嗰个嘅塞车问题咁样。你点睇咧？欢迎打你1872311啊！电话旁边咧就系有梁先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 梁先生早晨，请讲。 我想讲翻咧，就系话而家关于如果真系检疫嗰啲人士咧， 系 咁佢真系如果要放假咁冇，佢就冇人工失可留机会。 嗯。 咁其实因为政府要做嗰啲嘢咧，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立法咧修订个法例。就是话所有因为需要检疫而需要放即系要隔离嗰啲咧， 嗯，翻唔到工嗰啲啦， 应该系要出翻粮俾佢，但系话边个出咧？ 就由保喺透過勞工保險嘅情況咧，係透由保險公司嚟做翻呢樣嘢，即係僱主去買個保險， 嗯， 而家要買噶嘛勞工保險， 嗯， 咁喺勞工保險咧就 include 咗一定要保險公司立一個條款，就如果有證明佢係因為需要檢疫嘅話咧，咁就由呢個保險公司承擔不了風險啦。咁呢個我相信立法會議員咧應該有個責任去做呢樣嘢，因為我而家係做開呢行， 但即係你講緊做保險啊，定係 係啊冇錯。 但係而家勞工保險你照你即係你請嗰陣就已經買咗㗎啦嘛。譬如而家陸陸續續發生呢一啲檢疫啊、隔離嗰啲情況，保險未必包括 喎。保險你可以做 amendment 嘅啫嘛。 嗯， 或者要加翻幾多錢，咪加翻幾多錢落去咯。 嗯， 咁其實個成即係其實當然咧，保險公司會睇翻個成本啦、 啊。 咁當然問題就係始終都好過由僱員承擔翻咧，亦都如果由政府承擔翻，我覺得呢個都唔係太理想嘅。 係。就直接啲咯，就係嘛？ 第二，我想講翻疫苗咧，頭先我聽過都好啱嘅。如果你而家做嗰啲即係叫人打針，做普通去打針，咁但係好似打完之後，要都如果萬一有嗰座大廈有人中咗招檢疫，咁呢啲係冇誘因喎，佢都要再檢疫。咁即係我唔係話唔要檢疫，問題有冇嗰個好嘅方法？譬如話，如果係真證明到即係有啲針係有效嘅。咁、可以做一啲簡單啲嘅隔離，譬如話唔使一定去到咁遠地方。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阿梁先生講到兩個情況，佢都有啲嘅睇法。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咁啊，另外啦，喺柴灣嘅興華二村嘅豐興樓啦，之前就講到啦，第一位帶有變種病毒喺社區出現嘅印裔男子啦，同埋佢嘅女性朋友啦，就話喺嗰度原來曾經係有一啲嘅聚會嘅喎，喺佢確診之前。咁啊，之前就揭發咗出嚟啦。咁啊，見到最新就話尋日就有一名67歲嘅女士咧，都係初步確診嘅，都係喺呢一棟嘅樓入邊。咁而家就話呢一棟樓咧，尋晚咧就要係圍封咗一啲嘅強制檢測嘅。請一位當區區議員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東區區議員係翡翠選區嘅黎志強，早晨。 係。 早晨，黎志強。 早晨啊，罗文兴 系头先讲到话喺兴华二村嘅丰兴楼，你寻晚有冇落去睇下嗰个情况系点样啊？ 有啊，有落去啊。 佢围封咗系咪即系寻晚都全部啲街坊要落晒嚟强检定系点啊？ 系啦，嗱，佢由即系4号、5号、6号呢三日咧，就喺設啲帳篷咧，就有個檢疫站啦，係咪？咁咧就4号、5号咧，就由街坊咧自動接受呢、這個檢測啦。咁、但係你知道有啲冇落去噶嘛？咁冇落去咧，就喺尋晚咧就要直情去屋企抄佢落嚟去檢測啦。 佢哋冇落去係咩原因啊？係咪因為行動不便？ 有時又翻工啊，有啲行動不便啊，有啲又可能即係有啲。即係點啊，惰性咁啦，各方面都有啦。總之，因為我哋村話曬都係老啦嘛，係咪？咁所以用句説話咧，就喺6号啦，即係尋晚咧，就係即係要上樓啦，即係、一大隊人馬咁樣要逐家逐户湊佢哋落去啦，咁樣。即係咁，即係漏網之魚都唔走得啦，冚唪唥要去檢測曬啦。咁佢檢測咗成個夜晚。本來嗰個檢測站咧就到8点钟就收噶啦，咁但係尋晚就延長到通宵咁滯，係咯。 咁而家最新有冇話個初步確診就再揾多啲定係點啊？ 嗱，而家咧佢4、5号嗰啲咧都未曾有結果出嚟，咁換句説話咧就連埋尋晚嗰啲咧都即係成座咧就有266户啊，咁266户都。應該檢測曬㗎啦，咁我睇咧呢一兩日睇下佢個結果點樣，所以今日朝頭早佢都未解封嘅，即係逢係喺豐興樓嗰啲嘅居民咧，都唔准離開佢屋企，即係要強留喺屋企，係咯。 而家有冇話？因為而家起碼有一個67歲嘅女士就係初步確診咗啦。你係咪都預計可能成棟嘅居民都要好似之前嗰啲確診咗變種病毒嘅大廈咁樣，都要成棟要去隔離檢疫噶啦？有冇聽過啲街坊都會諗住預計係會咁樣啊？ 嗱，即是咧就街坊都有心理準備噶啦，因為咧、好似你康怡花園嘅 N2座係咪？咁佢係漏夜車啲人去嘅。咁我哋豐華村都試過。 啊，即係有即係呢個小風樓啊嗰啲，受風樓嗰啲都試過咧，係漏夜咧車嗰啲人咧去檢疫中心隔離21日嘅。 嗯， 咁所以咧，而家呢度咧已經有3個確診咗，而家喺醫院留醫啦嘛。 嗯， 咁而家檢測呢啲咧就仲即係結果未曾出嚟啊嘛。咁但係即係我自己估計咧就唔可以樂觀啦，係咪？因為都有3個入咗醫院咯。咁而家咧就等嗰個檢測結果。咁如果真係檢測結果住喺呢度嘅人都有咧，咁我相信咧都會車去隔離中心噶啦，即係嗰個檢疫中心噶啦。 但我聽落係咪都頭先你話有啲即係做檢測嘅，佢哋都可能有惰性啊，或者嫌麻煩唔做啊。咁去到撤離嘅話，又好似話好多老人家喎，咁會點算啊？會唔會都麻煩咧？ 嗱，我相信咧就跟翻以往嗰個嘅經驗咧，逢係老人家嗰啲真係行唔到嘅咧，佢哋會揾輪椅啦，即係幫手推佢落嚟啊咁樣，即係有特別嘅安排嘅嗰啲啊。 嗯，好啊，同阿黎志强倾到呢度啊，我哋大约了解咗咧，而家喺兴华二村丰兴楼咧嗰个嘅状况，先休息一阵先。 巴黎佢系一个好好嘅旅游景点，但系佢未必系一个好好嘅生活嘅地方。 其实首都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即薄弱。 以前的话我们讲首都会有 资源 最好的资源。 有这个家很明显的名片就不是首都来。对于一些岛国来讲是要揀入内陆是跟防守有关系。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私隐权并不是绝对的。是应该同其他嘅人权、公众同埋社会利益取得平衡。 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蒋任宏， 呢种平衡往往系反映喺同公共登记册相关条例里面嘅条文，系公众咨询同埋立法程序嘅成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过两日就母亲节啦，会唔会都已经预计定啊？系计划定点样同妈妈去庆祝咧？咁啊，见到咧之前就有呢个嘅疫苗细胞出咗嘅时候咧，食肆嗰度咧有一啲条件之下咧，都可以令到每台嘅人数咧唔止4个人。譬如讲紧咧，即系 C 类，即系讲紧呢啲员工咧，最少打咗一支针，咁然后咧顾客啦，啲客人咧又系用晒安心出行嘅话咧，可以咧食饭食到午夜12点啦。咁另外咧，每台人数去到6个人。嗱 D 类嘅话咧就系员工打晒2支针，再过埋14日啦，咁啊客咧都要最少打1支，咁啊头先咁讲啦，都系用安心出行，可以去到咧凌晨2点，咁啊每台咧去到8个人嘅，可以咁样放宽，会唔会都令到一啲母亲节期间一啲食肆嘅生意咧都会系好一啲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龙图阁海鲜饭店负责人陈强，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陈强，我想知道了解一下你哋个铺头先，系咪全部都已经有C 区 C 类咁样？即系头先所讲，即系员工最少打咗1支针噶啦，已经。 系啊，冇错。 嗯，系几时开始啊？你哋系？ 我哋其实一开始公布政策嘅2日后已经系做噶啦。咁其实开头个反应就麻麻地嗰个市区，咁但系就过多几日或者系可能新政策之下啦，咁慢慢就开始都个市区使用率都高翻，同埋就多咗啲订台啊。 系，我想知道你哋 B 区同埋 C 区系点样分布啊？即系有冇话几多成对几多成，定系午市同晚市嗰个比例又唔同嘅咧？咁？ 其实都有分别的，因为你知道我们食肆都是迅速慢化，还有今天都预计不到，除了订台之外是预计不到客人其实是他4个人来还是6个人来还是怎样。所以其实我们开头就三分一是做了 C 区，三分二就做 B 区的。晚市就 C 区的比例上可能会去到多少少40%到啦，咁視乎翻訂台啊，或者係嚟嘅客人嗰個情況而定。 因為而家譬如你要做C 區又好，咁你都要係有一個嘅平面圖咧，政府話要係 keep 咗喺個門口嗰度嘅咁。咁我見你話譬如個比例可能都會轉下啦，可能晚市又多翻啲啦，咁你哋咪不停要每日都要喺度轉嗰個平面圖咯，係咪咁噶？ 其实是啊，开头即系个指引就冇咁清晰嘅，咁、但系近呢一个礼拜一二度啦，咁佢就话即系都觉得嗰个我哋嗰个做生意嗰情况系比较难预测啦，咁、都希望我哋做到多啲生意，咁、其实佢就话可以因应个情况而改翻个平面图，就唔可以俾我哋去营运咯，咁、其实就。都麻烦嘅，咁但係都好过有生意做唔到啊。 係有冇食环署嘅人嚟睇过呢？你见到 都有、 即主要係睇你哋係咪跟足返啲比例，係咪跟足返啲 规格。係呀係呀係呀。咁、我哋要念啲海报啦，当眼位置啦、门口啦。咁、另外平面图要畫返个区分出嚟，同埋填返个颜色啦。咁同埋都是在里面市区门口前都要张贴返啲海报、即係以知识别咁俾人清晰啲睇到、即係 B 区呀、C 区或者係点呀。 嗱讲到即係 C 或者 D 类嘅食肆啦，都要员工呢起码就话要打一支针啦。其实你自己接触到啲员工嗰啲嘅反应係点呀？係咪都大部分都打晒针㗎啦？其实喺实施之前其实。 是我哋喺實施前，我諗有一半人打咗啦，自愿性咁樣。咁公布咗之後，咁我哋都採取係叫做即係話聲俾佢聽，係睇下你哋願唔願意去打啦。咁、但我哋酒家就都開咗十年啦，咁啲伙計都同我哋都係即係一家人咁啦。咁佢哋都。好自动自觉咁去打埋，咁希望公司都做多啲生意啦。咁、因为其实都过去嗰一年都其实飲食界都系艰辛嘅，咁有呢个改变其实系好嘅，即系可以坐多六个人啊，即系坐到去六个人或者营运到十二点，系对于我哋中餐嚟讲都几重要嘅。 咁佢哋系全部都打晒，定系有啲冇打到，你要安排佢第二啲工作去做咁噶？ 我哋就暂时有十二个员工到，咁但系都全部都打晒，咁、就冇一啲安排。因为民国厨房其实就一定要系店内嘅营运嘅所有人都要去打晒，除非佢可以出示到医生证明。 即系唔可以话有啲冇打嘅就拨落去 B 区嗰度做嘢咁，唔得嘅。 系唔可以嘅，唔得嘅，因为你去咗 C 区就一定系要跟足佢嗰个规矩。 因为 C 区咧，我见即系一般就要话啲员工都要起码打一支针啦。D 区嘅话咧就要打晒两支，顾客都要打一支嘅。嚟紧你哋系咪都会发展埋 D 区？因为基本上你打得第一支都会打埋第二支噶啦。咁系可能系个客嗰度配合如何啫？会唔会都开始话即系开拓埋 D 区，去睇下有冇啲人都有兴趣咁样咧？ 我哋计划里边系会嘅，因为即系都学你所讲啦。其实我哋都打咗第一支。咁到时要根据返啲客人就睇下 D 区个需求係点啦。咁、我哋係真係会去做埋个 D 区嘅。 预计嗰个嚟緊就母亲节啦，成个即係订位嘅情况呢而家睇落系点样，会唔会踊踊跃呀？而家系 都比预期中好嘅，都而家都系去到都八成负咁滞啦。咁、那个订台嗰个比率C 同 B 系即系暂时一人一半啦，都几踊跃嘅个市区，暂时出嚟嘅效果。 主要系晚市啊嘛，都系，因为 我哋主要都系晚市。 咁但系有冇话即系谂住生意额方面又点样咧？因为上年啊，即系疫情开始咗噶啦，已经咁个生意额就系、是、即相对应该系差啲嘅。今年嚟同上年比，或再同往年比，你自己预计会点样呢？ 其实我比翻上年嚟讲，其实而家嗰个 booking 都同上年已经差唔多啦。咁可能嚟紧呢两日或者系再有啲 walk in 嘅话，都其实比往年一定会好嘅。大概我哋预测应该有20-30% 或以上嘅增长， 比上年 都系啦。咁系都几满意。 即系成日就话，即系疫情咁耐啦，可以出得翻嚟啦。有啲人就话有所谓报复式消费咁，你自己观唔观察到类似有啲咁嘅情况咧？ 我又冇 感覺係都其實都好睇個疫情個走勢，其實即係譬如近排可能又多翻少少，譬如變種落咗社區，咁啊即時係會好似啲生意會少啲，咁啊前排係即係零感染或者嗰陣時期又多啲，即係我諗都幾同個疫情個走勢息息相關。 嗱，最後我想問一下，頭先你話都諗住發展 D 類，但係 D 類嘅條件之一就話，即係客人都要最少打一針啦，難唔難咧？呢、這個又做到？ 我諗要真係我哋喺我哋酒樓嗰度就我哋做好自己嘅條件先啦。咁如果客人真係有需要，咁因佢哋而決定咯。咁其實我哋都控制唔到。 明白晒，陈强同阿陈强倾到呢度。陈强就系龙头角嘅海鲜饭店嘅负责人嚟嘅，讲到一啲食肆嘅情况啦，嚟紧母亲节咧，佢哋嗰个嘅订位嘅情况嘅。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73%嘅。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大致天晴以及系炎热嘅。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美国学者域陀汉森在2月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何进步派如此放纵，开头这样写： 在过去12个月的悲惨疯狂和悲剧之中，进步意识形态渗透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主要机构，就好似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渗入所有的俄罗斯机构一样。要成为一个直谷高管、一个华尔街玩家、著名出版社的领导、大学校长、网络或者广播公司的主播、主要的荷里活女星、进入公司董事会的退休将军或者 NBA 超级明星，都需要有进步主义的标记，又或者小心抑制所有政治倾向。資料顯示2020年 98% 的大型科技政治捐款流向了民主黨。 Twitter、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體的審查顯示致命的單向性， 說美國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對抗，是左派和右派的對抗，都不夠準確。進步主義思潮這幾十年逐步上升為主流，渗透到所有校园机构的不是自由派，而是进步派。 直谷的社交媒体大公司肆意删除和取消保守派的平台，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既不相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文，亦都不相信它的精神。在大学校园里面，保守派的演讲者会被取消邀请，有时还会受到粗暴对待，而行为粗暴者几乎不害怕，因此受到惩罚。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任何人都应该得到法律权利的规定，亦都被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挑战。被控性骚扰或者性侵犯的学生，通常被剥夺了与原告面对面盘问证人或者提出反证据的权利。他们通常只能够在法庭上面对停学或者开除，寻求轻判。 域陀汉森认为进步主义的泛滥已经产生损毁公平和自由的危机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